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。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？ UFO 打哪儿来？ 恐龙为何灭绝？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？ 自然之谜，历史之谜，人物之谜，未解之谜，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。 真实的故事，科学的论证，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？ 迷幻时空， 你着迷了吗？ 公元前140年，一个16岁的少年登上了汉皇宝座，他在位长达54年，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伟大皇帝，他就是汉武大帝。咱们都知道汉武帝有着空前强大的盖世之功，但是却不知另有一人为其谋划，为其补缺。这个堪称汉武帝魂魄的人，就是山东奇人东方朔。各位好，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，我是主持人韩涛。东方朔是汉武帝的智囊人物，三千竹简造就了千古一帝。他的东方第一剑令众多盖世大侠为之敬折腰。他为人风流倜傥，机智幽默，是相声界的开山鼻祖，至今都被相声演员们尊奉为祖师爷。那么本期我们的人物之谜要为您揭开的就是东方朔的奇人奇事。 说不完帝王将相，道不尽文人志士， 说不清英雄人物，听不够才子佳人。 拨开层层迷雾，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。 人物之谜。 翻开史书，凡是涉及到汉武帝的事件，无不闪烁着东方朔那特立独行的光彩。就连司马迁的旷世著作《史记》当中都专门辟出章节来描写东方朔。不仅如此，《汉书》当中也专章记述着东方朔。东方朔在汉朝并不是出将入相的人物，也没有做出什么惊天伟地的大事业。在《史记》当中，司马迁对同时代里的人物几乎没有任何描写，却唯独对东方朔不惜笔墨。到底这东方朔有着怎样的魅力，而使得他如此出众？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东方朔是如何入朝的。话说西汉建元元年，汉武帝刘彻刚刚即位，就感受到了当这个汉朝君主并不像以前想象的那样轻松。朝中各级官吏都是先皇选用之人，他们并不真心辅佐于他这个新皇帝，只是饱食终日，得过且过的混日子。汉武帝这个人雄才大略，心气儿也高，但是正所谓一根钉碾不动几两铁，他感觉独木难支，他的许多德政也难以贯彻下去，所以收效甚微，这些都让汉武帝刘彻大感头疼。因此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汉武帝决定培养一批属于自己的朝臣。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招贤纳士上，而这一招也是历代的皇帝惯用的，既名正言顺，又不会落下什么不良的后果。因此汉武帝广纳贤才的告示不久便遍贴天下，天下贤能之士寒窗苦读学习文武， 都奉行着学得文武才，卖与帝王家的信条。武帝这告示一出，可谓天下轰动，一时之间四方良才贤士浮凑而至，京城客店馆驿人满为患。汉武帝选才的初衷是擢为己用，所以他不敢偷懒，没有良才贤士到来，他必亲自召见，考教经史子集，动问治国之良策，遇到有真才实学的，便把他们留下来赐官试用，即使是那些不能让武帝满意的，甚至是滥竽充数的，武帝也不亏待了他们，送到馆驿供给钱粮，不说启用，也不说辞退，实际上是让他们自己体味出入世无望，自动离去。汉武帝之所以这样善待天下的学子，其实是做出一副求贤若渴的姿态，这样一来，那些本来不愿入仕为官、自视清高的才子隐士，看到他汉武帝一副真心招贤纳士的样子，以为遇到了盖世明主，也一改初衷，纷纷赶来应招。话说这一天，一位名叫东方朔的人也来到了京城，报名之后便等待着汉武帝的召见。等了不多时，东方朔被宣上金殿。这东方朔，身材雄伟，相貌堂堂，显得孔武有力，同时又不失读书人的端庄稳重，只是他的衣衫显得有些破旧，想来家世大概不会太富裕。东方朔脚步稳健地步入朝堂，倒身参拜。武帝一见之下倒有些喜欢，也就是说东方朔给汉武帝留下了不错的第一印象。武帝选的朝臣起码在相貌上不能是鼠头狗盗之辈。于是汉武帝刘彻温言道：“下跪的爱卿平身。”待东方朔起身示例，武帝又说：“不知爱卿有何过人才学，可见与朕吗？”东方朔恭恭敬敬地回话：“臣有自荐书一卷，愿送达陛下圣听。”武帝说：“好，读来听听。” 他是汉武帝的智囊人物，三千竹简造就了千古一帝。他的东方第一简令众多盖世大侠为之敬折腰。他风流倜傥，机智幽默，是相声演员的祖师爷。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山东奇人东方朔。 听了武帝的问话，东方朔掏出一卷纸展开来，昂首站立，高声宣读：“我东方朔从小没有爹娘了，跟着哥哥嫂子过日子，是个苦孩子出身，因此13岁才开始读书写字，15岁学习击剑练武，16岁才接触经史子集，不仅读书破万卷，而且吟诵出22万字的诗词歌赋。我19岁开始学习孙武、孙膑、吴起之类的兵法战策，成绩斐然，可谓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还能俯察人和，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全能掌握，带兵行军，布阵进退，攻战杀伐，没有一样是我所不精通的。”各位听一听，这东方朔的口气是够大的了吧？不过这还不是十分明显的自吹自擂，更夸张的自夸还在后头。东方朔接着说：“我东方朔今年22岁，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，身高9尺3寸，伟岸风姿如玉树临风，而且目若悬珠，就像晴朗夜空当中的明星，牙齿白而整齐，像刻意编就的贝壳，勇猛雄壮赛过孟奔，敏捷胜过庆忌，廉洁有似鲍叔牙，而诚信守义跟尾生不相上下。总的说来吧，我东方朔可谓是德才兼备，名列天子重臣，朝班庙堂一点儿都不为过。”这东方朔所说的孟奔啊、庆忌啊、鲍叔牙、尾生，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鼎鼎大名的人物。孟奔以其勇猛冠绝当世，庆忌敏捷善战， 鲍叔牙给齐桓公举荐了管仲，成就了齐国的一番霸业，但他自己却十分廉洁，而韦生的信义却是千古绝唱。据说韦生这个人与女子相约于桥头，到了相约的时间，女子没有来，但是韦生并不离开，而是如约等候。这个时候洪水忽然袭来，韦生竟没有弃约而去，而是抱着桥柱子继续等待，直到最终被洪水淹没。东方朔自夸他身兼这些人的长处，那么照这么说，这东方朔算得上是个完人了。但是孔夫子说过，人无完人。东方朔把自己夸得像朵花似的，简直让人啧舌。没等他把自荐书读完，大殿上便发出了一片强忍着的痴痴的笑声。汉武帝刘彻听了东方朔的自荐书，也是忍俊不禁呢，心里头说，这天底下竟有这么厚脸皮的人呢，这脸皮真塞上车轱辘了。即便是真有那么大能耐，你也不该这么口没遮拦的就这么说出来啊。但是考虑到自己招纳贤士的大业，不好轻率地对待这个口若悬河、大言不惭的东方朔，只得以礼相待，好言抚慰说道：“东方爱卿，你暂且退下，歇息一款等候，如有合适的职位，定有旨意。”东方朔应声说了声是，便恭恭敬敬地退了下去。等待东方朔一走，朝臣敛去了脸上的笑意，有些懊恼地议论了起来。一时之间，这朝堂之上一片嘈杂的议论之声，中心议题不过是诽谤东方朔，提醒汉武帝绝对不要启用他。然而武帝思之再三，还是说，东方乃万物兴旺之处，朔乃万物凋零之象，兴衰生灭二者合一，首先他这个人名就是矛盾的。不过既然他自誉甚高，有毛遂之风，即便是庸才，其胆略也的确过人。再说我朝也不少他这一口饭，耗费钱粮事小，堵塞了贤路事大，先让他在馆驿当中享一阵清闲吧。有了汉武帝这句话，东方朔吃饭住宿就不用花自己的钱了，另外还发给点零花钱，日子过得还算滋润。 说不完帝王将相，道不尽文人志士， 说不清英雄人物，听不够才子佳人， 拨开层层迷雾，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。 人物之谜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迷幻时空》。各位好，我是韩涛。这历朝历代的馆驿都分三六九等，东方朔住的这馆驿的条件并不太好，它紧挨着皇宫的御马房，整个馆驿就跟个车马店似的。东方朔整天待在馆驿里，除了按月领取钱粮，再无事可干，就像待在养老院里头一般。几个月下来，东方朔渐渐明白过来了，汉武帝其实并不想启用他，之所以这样把他闲置起来，目的不外乎是让他自动离去，朝廷还不至于落一个聚贤祖士的名声。这样不死不活的长久待下去，东方朔觉得比在金殿上当场被否定，当场被撵出去还要难受。他想啊，不能这样混日子，不然太辜负了自己多年苦学，他必须寻个近身之阶不可。于是吃饱了饭之后，东方朔就到旁边的御马房转悠。去御马房去的多了，东方朔便跟这专给武帝养马并备车牵马的御邹熟悉了起来。御邹呢是个侏儒，他也是汉武帝的宠臣，每次汉武帝出行他都能见到，有的时候还会交谈几句，向武帝报告一下御马饲养的情况。忽然有一天，东方朔跑到御马房来跟御邹告别，说：“我决定要走了，偌大的京城里我也只认识你这一个人，临走也只有向你辞行了。”这御邹就说：“我看先生再等下去也没有什么希望，那我就祝先生一路走好吧。” 东方朔转身就走，但是没走两步，忽然他又别回身来，对玉邹神情坦诚，但是眼神又特别诡谲地说道：“既然你我相交日久，有句话我不得不说。正所谓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如果不说，恐怕对你有性命之忧啊。”玉邹听了忙说：“先生，您有话快说，您这就别卖关子了，您急死我了。”东方朔拉着他到了僻静的地方说：“你可千万别说是我透露给你的。”玉邹忙说：“您既然是为了我好，又关系到我的性命，我怎么会出卖先生呢？”东方朔这才神秘地说：“上次我面君啊，在朝房里等着宣召的时候，听到皇上正跟大臣们议事，有一位大臣上奏说，现在各方贤士聚集京城，馆驿客满，每日钱粮损耗颇多，故而谨启陛下给馆驿追加钱粮。皇上听了奏请，有些为难，说国家钱粮有数，眼下有点紧缺，现在为招贤纳士真有点入不敷出了。但招纳贤士乃国之大事，不可废止，只有削减别处的用度补偿了。所以朕以为天下最没用的就是诸儒，他们耕田种地使不出力气，当官有损朝廷威仪，从军打仗又不能驰骋沙场，百无一用，白白浪费粮食，倒不如统统杀了。接着皇上就叫一个大臣把全国所有诸儒先登记造册。说到这儿，东方朔停顿了一下，然后才说：“你知道这是为何？”玉邹马上追问：“究竟是为何？”东方朔说：“先把全国的诸儒登记下来，等给馆驿贤士的钱粮吃紧的时候，哼，只要一声令下，便大开杀戒。那么你们这些诸儒就……”东方朔说到这儿，有意的停了下来，眼睛却直勾勾的盯着诸儒玉邹。只见他神情有些疑惧，愣了半天，疑惑的说：“这是真的？”东方朔有点发怒地说道：“哼，难道我骗你不成？这件事情很有可能，这是为了节省钱粮吗？”玉邹说：“咱这么大个国家，为这点钱粮不至于吧？”东方朔说：“哼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前朝的秦始皇嬴政为了节省钱粮，觉得60岁以上的人光吃饭不干活耗费钱粮，就下令人一活到60岁就活埋，你不知道吗？”这个典故，汉朝为了巩固统治曾多次小谕百姓，所以诸儒玉邹也是知道的。他马上愁眉苦脸了，可怜兮兮地说道：“这可怎么办啊？不行，我逃走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，全国都要杀诸儒，我到哪儿也躲不过呀。我说东方先生，您读书多，心计也多，我求求你，求……”却见东方朔冲他一摆手说：“别，你别求我，求我也没用，我要是有办法不早入朝为官了吗？”诸如玉邹更为忧心地说：“那怎么办？您总得给我出个主意啊，先生。”东方朔思忖了一下说：“我想你为皇上管车马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皇上虽说要杀光天下的诸儒，对你我想也要网开一面的。”玉邹仍然担忧地说：“到了时候圣旨一下，君无戏言啊，即使皇上想起我来，也难以收回成命了。”东方朔说：“那就只有提前向皇上求情，我看不如你趁皇上来这儿上车骑马之机上前相求，肯定管用，你不信你试试。”诸如玉邹听了觉得这事儿可行，不禁点了点头。东方朔便起身说：“好了，话说完了，我也该走了。”说完他走出了御马房。 他是汉武帝的智囊人物，三千竹简造就了千古一帝。他的东方第一剑令众多盖世大侠为之尽折腰。他风流倜傥，机智幽默，是相声演员的祖师爷。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山东奇人 东方朔。 从此东方朔再不到御马房去了，但是却也并没有像他跟侏儒玉邹说的那样离开，而是整天待在馆驿里，吃完了饭便捧卷书读，不然就躺在木榻上想想心事，有的时候就望着檐子下的燕子筑巢。自从东方朔跟侏儒玉邹说过那番话后，这位侏儒玉邹便焦急地等待汉武帝出行，可谓盼星星盼月亮。不久，大内总管郭舍人差人来通知，说武帝要行猎于郊外，于是侏儒玉邹预备下了马匹，牵缰带力。时间不长，汉武帝由郭舍人搀扶着下了玉辇，缓步走过来要乘马。这侏儒玉邹一看时机成熟了，急忙抢前一步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尘埃当中，语声恳切而哀伤地说道： 皇上，看在小人侍服您多年的份上，且饶了小人一命吧。 武帝听了侏儒玉邹带着哭腔的恳求，看着他磕头如捣蒜，不知就里，疑惑地问： 你怎么回事？ 侏儒玉邹已然痛哭失声，求告道： 求皇上饶小人一命吧，不要杀我。 武帝更加疑惑了，说： 哦，何人要杀你？ 侏儒玉邹本不想把东方朔说出来，但是为了保住小命，思量了一下，还是决定把东方朔卖了，说： 那日东方朔告诉小人说，皇上要杀尽天下侏儒，因为我等无用，白白耗费钱粮。 汉武帝听了，当即恼火万分呐，说道：东方朔是谁？马上传来见朕。郭舍人提醒说： 啊，皇上，东方朔就是那日在金殿上把自己夸得跟朵花似的那个人，您忘了吗？ 汉武帝这个时候也记起来了，叫人传旨，叫东方朔即刻马前答话。 侏儒玉邹心知东方朔此时早就离开了京城，但是他没有说出来，暗自打算，只要自己见到皇上求了情，想来皇上一定会网开一面。 话说这传旨太监跑到馆驿，打听到了东方朔的住处，便在院子里头高声叫道： 传皇上口谕，宣东方朔马前答话。 东方朔在屋里头听见，差点跳起来，眉眼欢动，就好像遇到了天大的喜事。他一边答应着接旨，一边整理衣衫，乐乐呵呵地跑出了屋来，跟着传旨官直奔宫门。见到汉武帝，东方朔一点也不显慌乱，稳稳当当地叩拜行礼，说道： 臣东方朔见过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 汉武帝瞪了他一眼，指着侏儒玉邹问道： 东方朔，是你说朕要杀尽天下侏儒的吗？ 东方朔不慌不忙沉吟了一下，才说： 哈，那是臣臆测。他一个侏儒，身高不过三尺，俸禄却有两米一囊，钱240。臣东方朔堂堂九尺大汉，两米也不过一囊，钱也只有240枚。长此以往，那侏儒非得落得撑死，臣东方朔非落得饿死不可。吾皇万岁，三尺侏儒俸禄何其厚，九尺东方朔俸禄何其薄。 这话乍听起来像是为了几口饭斤斤计较，如果出自引车卖浆之徒，汉武帝肯定不会多想，但是这句话出自东方朔的口中就不同了。汉武帝既然招贤若渴，对天下世子优待有加，但所供给的钱粮却跟一个侏儒一样，这不是有轻贱闲事之嫌吗？那东方朔也是揣摩透了汉武帝的脾性，不然他也绝不敢使出这一招。 汉武帝一边听着东方朔陈说，脸上就露出了笑意。等到东方朔陈说完了，不禁开怀大笑，一边笑一边上前扶起了东方朔，说道： 哈哈，爱卿暂回馆驿，朕不负你九尺之躯就是了。 说着还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带着笑容上马去了。东方朔恭送武帝行猎，急待走远了。